后来李春田就琢磨怎么办呢，他眼睛一亮，他突然想起张作霖来了。对，张作霖认识青马坎的人，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呢。青马坎他们的人大闹团练工所，救过张作霖，这事儿我知道，因为那老债主就住在我们烧锅，他们说话我听见了。哎呀，就得求张老嘎子。当时李春田跟老李家人一说，老李人都高兴了，那你快去一趟吧。备下一辆快车呀，带着仨侄儿，连夜之间赶到二子沟，这才见着张作霖。等他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完了，我眼泪擦擦，老嘎子，我知道你跟青马坎的人有交情，老嘎子，你给说个好话吧。张作霖一听就一皱眉，你本来跟娘刚才说来的，今后不跟土匪打交道，娘就担心这个事儿，我哪管得了，再说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敢接吗？因此张作霖把脑袋一拨了，二大爷，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，您找错人了，我跟土匪不认识，根本没打过什么交道，您那是道听途说谣言呢，我怎么能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呢？二大爷，您那干脆另请旁人吧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书说简短，李春田把嘴唇都磨薄了，张作霖是执意不肯，最后老头翻脸了，好，张作霖，算我没说行不？算我没来行不？你讲话，我找错人了。不过，我也得说几句。老嘎子，也许你小，你不记得，可你娘没糊涂。想当年的时候，你爷爷在世，他到了关东住哪了？就住到海城西呀，小洼村。那时候生活不得过，怎么办呢？到海城高坎一带谋饭吃去，就在我们万隆烧锅当木匠。其实我们的木匠有的是，看他可怜把他收下了。那时候我爹还在世呢，对他百般的照顾。家里头有个为难招窄，借个十两八两的，我没驳过他面子，以后这些账一笔勾销，不要了。咱们两家多年的交情，哎，你爷爷那事咱不说，再说你爹张有才活着的时候，我可不是八短呐，在赌场里经常叫人给打躺下起不来，经常欠人家钱，你们家揭不开锅。你娘去过没？弟妹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光求我求了几回，我让你白跑没？当然钱不多，十两八两三十两二十两，我给过没？给过吧，人得凭良心，交朋友得礼尚往来呀、啊。什么时候用朋友？马高灯短的时候，现在我家有了难了，眼看人要掉脑袋，要叫人家爽票，我迫不得已求到你们门下了，你们一个不行百个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行。该着我们老李就缺了德了，错翻了眼皮了，行不行？孩子起来，咱走。这个人呢，怕人家八短呢。李春田说的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张作霖那也没词儿了，那是红脸汉子，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，最讲义气。张作霖是怕娘生气，所以不敢答应。 这阵听人家一巴短，张作霖心如刀绞一般，扭回头看他娘，他娘一听啊，脸也红了。 大哥，你留步，咱再商议商议。 哎，这还行，你得叫我能出去这个门儿。 弟妹啊， 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啊！我大哥这条命在你手心攥着呢，弟妹，我给你跪下了我呀！哇哇，他又哭开。 张作霖他娘实在没辙了，扭回头问张作霖：“ 老疙瘩，你看看你能想个办法不？”“ 娘，这事儿您说了算，您能乐意吗？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哪能反对呢？”“ 娘，既然您要愿意的话，我办办看，可不一定行。”“ 爷。” 李春天一听有门，哎呀，把眼泪擦擦，老疙瘩，你准行啊！你要不行，我不找你来了。 大爷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跟那些土匪没什么交情， 你拉倒吧你！还瞒着我呢，你还听真人别说假话。 作霖呐，我全扫听清楚了。我告诉你，就你在团练公所出事儿那天，那老寨主就那老贼就住在我们烧锅。他们说话我都听见了，一听说你在团练公所摊事儿呢，和那老头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张嘴作霖长，闭嘴作霖短，说什么也得把你救了。后来我一早就真把你给救了。你们要没有交情，他能救你吗？就冲这一手啊，没问题。不过呢，大爷不叫你为难，人家弟兄要过个年缺少银子花，我给。不过这个钱就凑不上数，要容期缓限，哪怕过了正月十五呢，我如数送到，分文不欠。你呢就得捎个信儿去，能容期缓限我就求之不得了，不是不给钱。 好吧，我呢给试试看。 啊，不试试可不行啊，还三天呢，眼看就初一了，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办到了。 老疙瘩，我全指着你呢。 好吧，我尽力而为。你先回去听我的信儿吧。 为了争取时间呢，这玩意儿道还不近。 哦，我这有牲口，把那白马给你卸下来，那马脚力挺快，你骑着马去。 好吧，那你就把马给我卸下来。哎呀，这爷四个到外头跟老板一商议，赶紧把白马给卸下来，背上鞍子。哪来找鞍子去？先把麻袋给铺上呗。把鞭子给了张作霖了。张作霖临行之时告诉他娘：“眼看快过年了，娘啊，您别担心，我尽量争取回家过年。倘若在路上耽误了，或者这个事儿我没办利索，也许就多耽误几天。”你们就自己过吧，千万千万别挂念我。 儿啊，你还是早点回来。 儿，我知道。二大爷，你们听信。李春田带着仨侄儿回去听信儿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张作霖呐，受人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。出了小黑山二道沟，在马的后胯扫了一遍的啪，一溜烟儿赶奔三界沟。一边走，张作霖一边想：人这一辈子，我也看透了。往往事与愿违呀，明明奔东走，我就想上东，也不怎么的还非上西不可，明明想打狗，还非打鸡不可。你看看我们娘俩正说呢，跟贼匪一刀两断，中间又冒出这么一件事儿来，你说能不管吗？ 哎呀，也不知道见着汤大哥之后这事情如何。这事儿可不简单啊，估摸着那帮人够意思，不能驳自己的面子。哎，管他成与败，我得快去。一句话简短，到三界沟了。张子林刚到，被辽水的哨兵发现了，小土匪过来，你爷子，哎呀，这不张爷吗？哎呀，张爷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快请下马吧。张作霖下了马，跟弟兄们打过招呼，大家陪着往里边走，拐弯抹角到了哨卡，先让张作霖进屋坐着，有人到里边送信，也就是半小时左右，外边来帮人，为首的正是汤二虎汤玉林，后边跟的是张世飞，谭翠平领伙人家到了，能有20多号。这帮人惯于大说大叫，离着多远，把大手就举起来了。兄弟，兄弟，真没想到你能来，我的好兄弟。张作霖起身相迎，跟大家打过招呼。汤二虎怼了张作霖一拳，我说兄弟，上次因为哥哥粗野把你给得罪了，我瞅你那小脸沉着，成了不乐意了，我认为啊你不能理我了，嘿，没想到你还真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大哥，您怎么说这话呀？小弟也有难言之隐，一时错怪大哥，还望各位高抬贵手，别计较此事。哪能呢？你不往心里去就行。哎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走，往里去吧。我们老爷子大寨主几位当家的都在，可谓群雄大聚会，走走走走，众星捧月一般把张作霖让到里边。张作霖那还真没深入过，往里边一走，这一看呢，哎呀，都说三界沟那是别有天地，一点都不假呀。他一看，河道纵横，堤坝交错，明宝暗宝，明哨暗哨，星罗棋布，地形相当复杂，真是易守而难攻。难怪杜家的人在这一战就是几十年，官府不能把他们如之何，那简直是天外之天地。张作霖跟着往里走，要么能有10几里地的光景。到了个地方，这地方就是青马坎，杜立三的老巢，老杜家就是靠这发的家。再看进了街了，靠着旁边一座大院摊，那街上出来进去的都是青马坎的土匪呀，一会儿走了一帮，一会儿回了一帮，身上都带着冒烟的家伙。门前站着4个岗，一看汤二虎谭翠平众人来了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，张呵呵。张作霖一听，这还军队呢啊，还带立正的，让上去。唐二虎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进了院子了，这大院套占地能有3亩，院墙高有2丈左右，全用巨石和大砖砌成，墙上 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四角都带大炮楼的。如果把铁门关上，里头堵上，没有重武器，你休想越雷池一步。这院里虽然没铺着方砖，但是非常平整，也非常雅亮。又往里头走了一段，又进了个二道院，正中闪出七间大厅。这一间房能有七间房那么大。大厅上高挂着一块匾，上写分金厅。院里站着不少彪形大汉，一看汤二虎他们来了，纷纷点头致意。张作霖心说，我呀不怎么认字，我就爱听书。那说书先生啊经常讲什么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聚义分赃，大厅什么模样什么模样的。哎，今儿个真见着，这跟那说书先生描绘的是一般不二，甚至比那还凶啊。呵，真好笑啊。张作霖这心里头瞎琢磨。这阵汤二虎把棉门帘子掀开，请，把张作霖让到屋里头。可这屋里的热气扑脸啊。你别看外头数九隆冬，滴水成冰，屋里边是温暖如春。靠着四个犄角有四个巨型的大炭火盆啊，炭火正旺。张作霖往上面一看，一拉溜有十几张桌子，后边都有高脚椅，蒙着全虎皮全熊皮，这玩意儿坐着他暖和。老少坐着那么几位，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十几名大汉，都挎着双家伙，知道这都是保镖的。为首的有个老者，大个，紫红脸庞，浓眉大眼睛，两撇胡，六十岁挂零，两个眼睛倍儿亮。张作霖认识，跟这老头见过不是一次了，是杜立三他爹杜宝登，人送绰号杜老盼。盼呢就是判官的判，人们习惯叫杜老盼，就因为那个长得也魁梧也胖，另外也狠，见着他就好像见着判官了，非要追魂索命不可，就这么个意思。汤二虎紧走两步，一抱拳，我当家的，你看谁来了。杜老盼呢正跟几个弟兄还有他儿子一大帮人商议三界沟的事儿，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。杜老盼仔细看，哎呦，孩儿哎，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，哈哈哈哈。站起身来，来到张作霖近前，抓住他的手，这路摇晃，啪啪啪捶打张作霖的后背，这是亲热的表示。你怎么来了？老人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另外呢快过年了，我呢这会儿来给您拜个早年。会说话会说话，哈哈哈哈。来来，老嘎子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说着话一回身，给他介绍另外的三个上年纪的，那是谁呀？杜宝增的亲兄弟，老二杜宝兴，老三杜宝善，老四杜宝旺，老杜家的四虎啊。张作霖你看呢，一个个都挺威风，身上都带着家伙，都以长者相称过来见礼。这几个人也热情地打过招呼，然后杜老盼一转身